上来到底有什么事呢？ 这啊，本人我见你重色成美不尊，不知道本人你是为了何事？ 这是我梦。 嗯， 古人是与古人啊是我的心是有财神之啊， 别人的心是我不知，你官人的心是我俩之婴儿， 有人知我心的事，是非碰到 真一不爱而不知，我从小读过圣贤书，我要采你贵人心中事，我要做红道的老仙子啊！ 好，你既然怕去，那么你倒采采吧。 恰后来呀、啊，啊，官人，啊，官人，你好啊，比天啊长哟，我为妻苦。官人茶有千金担，我为妻分挑不把斤。问君的哟，你哪里是啊？啊啊！你快把真情事说。我岂可为他一片心？寡妇寡婢难寡妇，自人自面不真心，越想真心与他家不真，非不他心是我心。爸爸，我伤心伤心更伤心，既远近 言不语心慌张，他定有心事不肯讲，他知道不知钱塘子暖金不心脏嘞本，哎呀这本子下面有文章，哎官人啊你真人面前莫说假，在家人面前你莫细呀讲，你欺人不把真情说，我问你呀女子嘴上两个 他真心不肯不真情，可怜他是无家富贵少亲人。官人啊，你休别离，你莫伤心，你亲人还有我娘啊难争，不知道今人是哪个你说出来，我难争 罢了，提起金人年少啊，我骂你这老子，做嘛瞧不着了呀？你骂他做什么？骂你金人老娘啊说，你王英霸道在朝中，你眼眼重量多多少，却战胜我不心太凶。你以为斩草一枝啊根，偏偏倒成我真啊勇，小生杀在凌云子，听在你京城老年松啊。听此言论暖胸，我怪身旁上老斩草之根呀，还真用。既然是真你两家冤仇大，你为什么将南征的众生去许真用？怪不得他见我像眼中钉，夫妻到老不和睦。 你是万啊，你是万， 骂你精神，你是。同朝为一样啊干，将南征众生许配我，你要靠本事呀难上难，小心杀又出绿色，我将你父子一起斩。 哎呀，听之以来心惊胆寒，他要斩我年这妇女忠于妇女情，我难争做人好为难。老弟弟你做将人哎，我就只能生命冤家债。啊弟弟呀、啊，并非女儿不孝人，只怪你做人心太干。 早问我啊，早问我，我是早说的。骂你简直早问我，你虚应不是把妹来做，你人用金银珠宝下大妹，我用那清风宝剑下你人我，一面钱啊一面有钱， 怎么你是直接都把事了呀？ 骂你简。也没有听你这无家可归的烂小人，我在北营这名字只奈中间不平人，小心杀你把关主将你七关下斩去从军啊！朝中之人多骂人，不知你还要骂谁人？ 你来争，你来。 成婚，免得十月里我跟着你放心输太娘们， 好气好。 哎，一问家呀，你虽没有父亲情，我难真待你是真心。常言道，事不三思要后悔。哦，我还是今晚与他去巴黎。 瓦房敲门的是谁呀？ 兰真来了。 兰真，哎呀， 我在书房老情人，我说没有你兰真。我心急当作心烦呀，加倍笑脸去 娘子稍在，我来了。哦，娘子，请进来吧。 问人请， 娘子请 请。 啊，您娘子请坐啊。 问人请坐啊。 请问娘子，你还是才得到此？哎，还是到此已久啊！ 哦，你问我吗？ 哦， 我们是才得到此，我一到就叫你开门的。 哦，你是才得到此，一到就叫我开门的呀、啊 嗯？ 哎呀，万好啊！ 哟，他到又买起夹子来了。官人，你在书房做些什么？ 读书。 读的什么书？ 是书经的书。 嗯，你可否背几句给我听听？ 嗯，天正了，心儿了，读过诗书才忘记。 官人，你忘记会听我倒有几句记着你。 我的书原来两样的。 哎，一样的。 两样的。 你不信我背给你听。 不要听。 官人啊，我这个人啊倒有个脾气，人家要我背我倒是不肯背，人家不要我背啊我是偏偏要背。 好好好，那你背你背你背。 好好好，那你听你听你听着。哎，啊，小姐呀、啊，小姐， 此称小姐，好不懂道理。 娘子啊，娘子， 咦，谁叫你娘子嘞？ 懒真啊，懒真。 哎呦，史书上面到你懒真三个字了啊！ 哎呀，官人。敌人书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 喏， 官人啊，你的书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啊。 好好，你背吧，我总不要听。 你几次三番要 问问 我的姓氏， 里知道我的心事啊？我不什么你是人不晓了。暖情人啊，我不心脏来奔，他冤家总是不小心，我难人总是要帮得上有儿平好，你被子关被，我是掩耳不听，你再听下去。我不是天堂之暖君，我不心脏来，我本心真。 进城。 啊，是 谁拦着啊你来？

了。